0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兔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娱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该用的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快乐大街酒吧里，这个招募启事你们有没有兴趣呢？只要 不先说这招募启事挣钱不挣钱吧。 挣，而且挣的是美元。 那给多少美元啊？ 好几万美元。 那去 这工作啊，我估计你的学历不够，或者你的那个先天条件不灵。 那么谁灵呢？ 我，由于我的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啊，已经经过一次考验了。 哦， 你看电视台里这个，他都是啊，不是一般人他都能工作得了的，是吧？ 哦，真的吗？ 啊，那当然啦。所以我觉得， 那你是怎么混进去的呢？ 我就趁保安没注意。 哎呀，这个工作是真的好。哎，平时你们老觉得自己睡不够、躺不好，是吧？ 对呀、啊， 这个工作。只要你们愿意，在床上就可以完成了。 哎呦，不行不行，这个警察查的厉害，我跟 你说。你看你看， 这工作不行。 王大磊，你一下就想歪了。你每天不睡床吗？你是一上床就违法乱纪吗？ 可你每天上床，谁给你钱啊？你别忘了，这得给钱的。 放心，这个床还特别特殊，太高科技了。具体的我也不跟你们多说，怕你们听不懂啊。 你是怕我们了解太清楚了不去是吧？ 还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好几万美元的，你们去了以后，我也跟沾光啊。 你沾什么光啊？你落在床垫上了。 我帮你们参谋参谋。 这个你不用给我们解释了，我们也不听了，你也甭做介绍了。这一沾钱啊，还没挣着钱呢，你这嘴已经就这样了，沾事则迷。哎， 其实最后一小关，你们只要过了，这事儿就成。什么关呢？上床你们就躺70天。哎，这床特别舒服。 等会儿。 微微的这个低脚啊，头来倾斜一点。 你别摆姿势了。躺多少天？ 70天啊。 70天，俩多月。就是说你每天坚持上炕下炕70天，你就能行了。 这不算什么， 哎， 这不算什么。 我这么多年的好几十年都过来了， 天天都是脱鞋上炕， 对， 穿鞋下炕， 对，连续的啊，连续的。 我知道，怎么见天见不都得躺着？ 2个月零10天，只要躺上去就别下来 啊， 不让下来。 哎，可是你们上面有玩的，打电脑游戏，看电视。 看电视，这都不在国内，确实有点口音。 看书上网，可以安排像我这样的朋友来探望你们。 等会儿来看我来，这算个活动啊？ 要我觉得 喜欢谁叫谁，我跟你说，你好几万美元谁不来啊？ 我花钱雇他们来啊。 这个在床上躺70天，上万美元，我觉得好像只有 ICU 有这样的待遇吧？ 不， 你甚至一个最利好的消息啊，美死你们俩，在床上可以洗澡。 我都没想明白在床上怎么洗，花一桶水浇炕上， 上厕所也是非常方便的。 在床上就能冲， 你放心，绝对是高科技产品。 到时候会测量你们骨骼、肌肉、循环系统、免疫系统、营养等各个方面的指数变化。当然了，你们就躺着就行，什么也甭管，甭操心，别多想。 你说明白了吗？ 眼一闭，净想那几万块钱怎么办？ 花儿一来，然后来一探望你。 嗯，放心。 小花有一个地儿说漏了，这是个科学研究，对不对？ 对的。 那研究什么呢？躺七十天， 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招募了一则启事，研究的就是微重力对人体的影响。微重力怎么回事呢？这一般人咱们见不到，在太空环境中才会遇到微重力环境。 嗯， 微重力环境下，首先你们二位心率、呼吸都减慢了，体重逐渐减少。 哎，这我喜欢。 那么血呢不会往下流，血呢会在脸上还有手啊脚啊聚集，造成那些部位的肿胀。也就是说体重虽然说是减轻了，但是呢 体积变大了。 哦， 胖起来了， 有种， 老远就看见你们的脸， 我成大头娃娃了。 没有向下的压力，还会人怎么变化呢？身高会增加。 哎呦， 身体的密度， 哎，小柱长个儿了。 身体密度下降，脚丫子的血管变得脆弱， 你脚啪就炸了，然后一抻就长了。 你说句什么话？ 我一抻就长了。 当然了，可能会出现贫血的这样的病状。 哎呀，我可能会出现贫，王大磊可能会出现血。 我这血都在脸上呢。 所以为什么这个去太空的宇航员返回地球的时候会感到虚弱和失去平衡感？ 我都长个脸大了。 一周以后你们就恢复了啊，十四天的康复期啊，是两周。 我康复一周怎么十四天？时间也抻长了。 就是床上躺七十天，恢复十四天，然后你们的身体就一切应该正常了。 应该正常了， 就是说还有不正常可能性。 咱不能避免个别现象，是不是？我对你们说全了。那么 我现在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挣完这钱没处花去了？ 反正 这十四天没起来， 起码那十四天的钱，我先帮你们俩得了，我勉为其难，小小不言的帮助一下吧。 小小不言的帮助一下，哎， 小柱你去吧。 这么兴奋半天，就给带来这么一个信息啊？ 这心情不好吗？你们看图片，俩挨一块躺，多好玩！ 并骨来了， 躺，你掐我一下，我捅你一下。 得了。到美国挣点钱还得睡大通铺，这有什么意思？ 那床高级着呢。 高级也是通铺啊。 那也是一人一盒。 啊，一人一盒，躺盒里。哎呦，我说得雇人看来的。 不是，一人有一盒在手上控制。 你说那叫遥控行吗？ 啊。 远方有颗星球在发光，我的心随时准备出发，那些关于未来的想法要自己敲解答，前进的轨道有多复杂，止不住想冒险的想法，也许明天突然会这么大，让梦想发射吧，没有什么好牵挂，深呼吸要开始学习长大，我不累我不怕，一定要到达，努力按照梦想航行实现计划，起不倒下，心却不能放假，讯号传回寂寞雷达是一刹那，我不累我不怕，就快要到达，眼前美丽光芒好像一种魔法，我看见梦境里降落的地方，多久才能有解答？ 小院儿钱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太随意求婚策划公司。 老板，这个咱们的匾也挂上去了。 匾， 咱们的 公司大表呀、 啊。行行行，反正你这个呀，要不是因为你们家有亲戚，我也不用你。赶紧吧，外边去招待客户。 好嘞。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太随意这个什么策划公司的这个业务。哎呦， 两边。 俩边 连边 哦，里边啊，谢谢谢谢， 请进。 哎，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啊，坐，喝水喝水喝水喝水。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呀，在那网上看你们公司写能够策划求婚。 那当然了，呵，岂止是求婚呐，丧偶啊，离婚呐、啊，分家呀、啊，什么分财产，我们有律师。 不是，我说我是求婚，我不要后边那些手续。 有可能您有朋友用得着 啊，求婚绝对专业 啊。 我们有很多的策划师，今天当然都没来 啊。 老板， 哎。 带彩叶来了， 带彩叶来了。 你们中午吃馅儿啊？ 怎么您不懂啊？ 茶的吗？不是 茶叶啊，您喝点茶是这意思吧？ 不是这个什么，我看您那宣传里边写这个，求婚不成功是不收钱的。 对，但是不可能不成功，我们的成功率是10%的，我们是成功率很高，大家都加钱，又觉得我们原来是收这么点钱太少了。 那就是这样啊、其实我这个女朋友我们俩都认识2年多了， 哎呦时间太长了， 她也挺好的我也挺好的，她也明白我心思我也懂她的心理， 那你们就结婚吧，我能给您办的没问题啊， 是想结婚啊。她周围那些小姐妹就说怎么也得有一个浪漫的求婚吧、 哦、 得让我们共同见证你们两个人的爱情吧， 好啊， 哎，她这一说就得要求我得有一个浪漫，得喜出望外，让她意想不到，给她一个大惊喜。 好 起码得跟电视剧点了，哎呦那个激动的流泪。 我们这分几档，我们这有500的惊喜，有1000的惊喜，有10000的惊喜，您看您是想怎么个惊喜。 老板， 哎， 要不要看个拍的那个片儿？ 好好好，对，我们拍的片儿你看看， 节省500的 啊，你看感动的，这是换下一个，换1000的， 节省1000的， 你看声大了，你看人也多了，换那10000的、啊、你看这规模。我跟你说，只要是姑娘一感动，当时哭秋就跟你好， 哭秋就跟我好，干嘛就贪了？ 没，就感动的都堆位了，你知道吧？马上就就手办结婚， 这多少钱呢？ 哎呦，这是1000的。 哦， 您看这个价位，您接受吗？ 我们会准备很多的粉红色的花朵在现场。 行吧，1000就1000吧， 1000啊 啊！ 您怎么才来呀、啊？ 不晚呀、啊， 等您半天了。这个您得早来，您看我给您布置的这个，你看埋伏在那儿那个， 啪， 气球没事啊， 埋伏在这儿那个， 啪， 就会让您看见，埋伏在上面那个，哎，你听， 我说这底下都漏的，赶紧上面打的， 不是，这我们那个滋那个什么彩枪， 然后呢，到时候呢，您看只要上面信号一响，他们从两侧出动，底下就遍地烽烟， 哎，对，干嘛呀？这两山加一沟，这打土匪呢？ 没有，就给他一下镇住了，震慑，知道吧？ 现场。鲜花的这个现场的白美，现场的白美。 您要你要说什么呀？ 他不太厉害，您不要管他现场、啊、 不是这事儿咱得成功了，我看您这都没谱呢。 绝对成功，鲜花彩旗都预备好了、 哎、 包括那个麦克歌手都来了。 没错，先是一段热舞，完了您就上去、 哎、 上去我们上去打枪 干嘛？ 不是 信号啊，彩带就下来了，然后两边杀出来，唰放气球，底下扑一起烽烟，您就被环绕了，就是升天化蝶 啊！ 不是这个，我说这意思啊，这感觉这劲头， 就你们俩人抱在一起亲吻的时候，我们烟雾一起，其他人都看不见。 对，一定让他来一个大惊，然后再来个大喜，好吧？ 听着是挺震撼的， 哎， 谢谢各位了啊！ 什么时候来啊？ 10点啊，他说好了， 他到了，埋伏起来。还看不见了？ 您这几位是不是天天都吃豆吃萝卜呀？哎，来了 ！A 组出击，嗖嗖嗖！ 秦远， 男士上啊！哎、快！ 那边干嘛呢？看看你，看看你！ 走！ 怎么了？ 不让 促销吧？ 赶紧让男士上，快！ 哪团的呀？看看去。 谢谢大家。 好，下一个节目。 我说下回您别老用这个人主持行不行？他一直从始至终他就没把话说明白过。 这不是您花1000吗？您要花10000，我就换人了。 这得亏我花了一千，这花500不定什么样呢。 如果大家热情的话，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 赶紧下来吧，让新人上啊！ 跑着过瘾， 该您了，快点，您该拿麦克上去说话。 好。 哎呦，这么刺耳！演完了吧？ 不知道，开话筒吧。 走吧，走吧，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吧。话筒调，调调调， 调了，调了。砰！ 炸了！亲爱的小芳，曾经我们一起携手，走过了那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呢，在一起的时光，总是那么的浪漫。喂喂，哎呦喂，调调话筒吧。你拧蛤蟆呢，看出来了，退钱吧。 为了能够求婚成功，南京市民小朱花了1000元请来了求婚策划公司，结果啊，因为现场出现了设备故障，使得女方因为没有听到求婚词而愤然离场。失败的求婚让小朱很生气，向婚庆公司索赔。这家南京的婚庆公司也表示说，求婚不成功一般不收费。 其实求婚当天呀，一开始还是一切很顺利的。这女孩呢，面对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由玫瑰花摆放的心形图案也十分的感动。但是按照程序，这个时候应该小朱拿着话筒在远处说自己求婚词的时候出现意外了。小朱的话筒突然发生了故障，音量是怎么调也调不高。小朱先是说了一遍求婚词后觉得效果很不好，当他准备不用话筒放大音量再说一遍的时候，哎，这女孩跑了。 哎，要我说啊，这就属于众目睽睽的情感绑架，没必要这样。俩人要好谈婚论嫁，干嘛非得找公司花这么多钱劳民伤财。 不过消息的人呢也跟婚庆公司取得联系了，经过耐心调解，婚庆公司同意全额退款。小朱对这项调解表示满意。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应该在事前对相关事宜做好协商，尤其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赔偿啊，也要达成一致并签订合同，出现纠纷的时候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但是谁成想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王大磊呢问他的心灵导师，导师，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如果实现了，这个世界将再也没有纷争，因此我需要很多钱，导师您能帮我吗？导师呢没说话，拿出了一个小孩的帽子和一双小孩的手套让大磊穿上了，然后就问你有什么感觉呢？啊，手头有点紧。对，我也是，手头有点紧啊。 大磊啊，准备结婚，就跟他爸说了，爸爸，我准备结婚，我也没房子，您名下那套房子是不是？他爸一拍大腿，明白了，明天我就去办手续，您把房子过户给我，啊，跟你脱离父子关系。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叹息，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

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DV 金质春晚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质春晚，60克至500克足金手工打造，共5种规格8个款式任您挑选，售价29,800元起，北广购物指定公开发售，不容错过。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幼儿园摇号入园，230名孩子只收了100名。 知道吗？ 怎么啦？瞧瞧， 我已经有幼儿园上 哟。 嘿，不用这么羡慕我。你不知道，他们说这个要去那个幼儿园得是条件好的小朋友抓。 我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这回幼儿园录取小朋友要用采取抓烟的方式。 抓烟？ 那个字念烟吗？门制里边有一个规制， 反正就是我入选了，我入围了。 你知道？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什么事情啊？ 哎，你说话到嘴边留半句，你让我多难受啊！ 等于活埋。 你非把这半句说出来， 万一你害怕了怎么办？ 我不怕。 那我说了。 你说。 你知道幼儿园是个什么所在吗？ 嘿，幼儿园是个大家都应该去的好小朋友才能到的一个场所。 嘿，你爸爸准跟你这么说的。我告诉你吧，幼儿园那是好几个老师看见你，你不能随便玩随便吃随便睡。 他睡的时候说的特别清楚。 就是刚在小椅子上坐着有点打晃，老师过来一把把你后脖领子揪起来， 然后拿皮鞭子蘸凉水抽我， 然后摇晃你不让你睡， 摇晃醒了 喝水，老师你说你饿了从兜里掏出一块糖搁里揍呢。 巧了， 老师一回头三步并作两步过来，拎起你的后脖领子转俩圈让你把糖吐出来。真的 啊，各位学生家长注意一下，各位学生家长注意一下啊！ 你看看来人了 啊！幼儿园推出新政策，抓阄的方式不科学，现在呢一律推倒，采取平均公正的方式，摇号入园，前面抓阄抓到的小朋友的机会一律作废啊！一共有230名小朋友，我们幼儿园公开公正的收100名。现在请家长把小朋友的号放到箱筒里面。 完了，完了， 先发优势没有了， 我的号被取消了，白挂了。 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正常的现象。 我很不喜欢刚才那个老师。 好了好了，230名，现在229名了啊，还有一位家长的号没有放。好，开始摇号， 这就开始摇。 哗啦哗啦哗啦。好，最后10个号。 没有我， 有我。 完了，我告诉你说，你知道幼儿园是个什么场所吗？ 这个幼儿园每天吃好几顿饭，然后呢？ 吃好几顿，撑死你！ 给蛋糕吃，草莓的蛋糕吃。 这还草莓的？ 饭后还给一个冰棍，那种像人的冰棍。 像人的？还吃人的？ 像雪人。 哎呦， 雪人 太可怕，你吃人。 还带小朋友晒太阳，大滑梯，带卷儿的、 哎、那个揪脖领的扇嘴巴那个的 他一点都没往人记住，到他这全是好的。 哎，是糖揪脖领抠的那个的。 我们幼儿园老师都往嘴里递。 啥往嘴里抠出来往你嘴里递啊？ 你怎么这么恶心呀、啊？ 这你说的。 你这是嫉妒。 嘿，咱俩换换吧。 好，下面公布号码。 也没有你，咱俩都不用上了。 白白的让那个没有作为的小朋友捡去了。 嘿，他一句话都不说，嘿，太阴险。 俺们幼儿园什么都没有， 嘿， 没有糖，没有阳光， 没有老师，没有小椅子，没有饭吃，没有水喝。 他们就每天玩号，小黄牛。 这黄牛还从小培养的。 西安南郡小区一些业主为了孩子上幼儿园的事儿有点心烦，为什么呢？因为啊，小区内的幼儿园无法完全接纳小区里的孩子的数目，无奈之下，幼儿园采取摇号的方式确定名额。一些家长感叹：“能否入院？” 入院了， 哎，入园，只能靠碰运气。 哎呦，上幼儿园都摇号喽！每两个月到26号查结果，如果没中签怎么办呢？每年会增加中签的概率。哎，连续6年没中呢，哎，您孩子上小学了。 幼儿园方面也表示，考虑到小区孩子多，幼儿园规模小不够的问题，下一步他们可能会积极的协调，争取能够扩建扩容。但是你不一定赶得上这批。 你是说我吗？ 对，就是你，我下不了，你也别想。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街家属院完了。 哎哎哎 哎，你这就走神了。 哎呀，我在想。 想什么呀？ 我在想咱家这日子将来。 你先别想这事儿， 啊， 别想这事儿。 啊啊！ 那天见我妈，那表现怎么那么……你不说话呀？ 我不知道说什么。 瞧你坑你劲儿，啊！简单一听的说呗。 好。 要不然晚上咱一块吃饭吧。 嗯，行，听你的。 怎么还犹豫啊？ 没有，我这个听你的。 那咱吃完饭看场电影去。 行，听你的。 行，听我的行。不听我的。 行，听你的。 哎，我给你换好那手机套呢。 啊？ 怎么给自己拆了？ 哦，没有，这个我就留着那个旧的使得惯。 放哪了？ 不是，这色太艳，它不像我使的东西。 你怎么那么讨厌呀、啊？艳才证明你心里有我呢。 哎，听你的。 行，那走吧，走吧。 哎，听你的。哎呀。谈个女朋友真麻烦呀，是的，坐在哪儿上班 呢？王老来了。 哎，来来，刘叔， 这是什么？你的班啊？ 那，您辛苦啊，刘大爷。 哎，你的热水有了，打点什么？ 哎，得嘞得嘞，谢谢您，谢谢您。 你这平时得多说话，谈个女朋友你更得主动点了啊。哎， 您提这干嘛呀？ 我就瞅你着急。你这三棒打不出一个什么的啊？ 不是，刘大爷，我这车这点到了，该发车了， 赶紧的 啊！ 小伙子，这追姑娘得主动哦。你瞅我怎么把你当妈追着的？ 哎呀，行，回头您再说吧，我上车开出发了啊！哎呀， 车辆进站，注意安全。乘客您好， 打起精神， 先上车，瞄好角色，找好目标。 哎呦，按时上车啊，刷卡啊，哎，没有卡投币啊。对，往里走，往里走，还有座，应该还有座。哪位给老先生让个座？谢谢，谢谢。 哎，大爷，坐这儿来吧。 啊嘞，还有上车的吧？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哎，别着急，别着急。 哎呀， 您下刷点卡，啊，扶住了啊，车住站了啊。下一站，您拉着没下车？ 他没几包，就是他。 嗯，大家注意看好自己的东西啊。 嗯， 防止被偷被盗啊！车要进站，您得注意安全了啊！后门下车啊！ 哎呦，别挤了。哎，这么深，挤什么呀？ 哎 呀，大热天的，往我身上靠，你往那边。哎，我手机呢？ 怎么了？您那儿？ 我手机不见了。 手机？上车之前还有吧？ 对呀、 啊。上车之后？ 我就放兜里了。 就没了。 啊、 哦。好嘞。 嗯 嗯。 这位乘客，坐你的。 嗯 嗯。把手机拿出来呀、啊！这女士的还有那位先生的手机，拿出来吧。啊 哦，哎呦，我的！ 你看您都不知道吧？拿着， 哎，我手机呢？ 拿着，拿着。 别诬陷人呢，嘿！ 哎，你把手机交出来。 来，大家伙儿一块儿让他拿手机。 不是，哎，不是， 顺着拿着手机，拿出来 ，来来，我走。没让你多管闲事。 什么叫多管闲事啊？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 那我今儿就给你这俩也打瞎喽。 你 瞧不透，我就让你瞧一回。嘿， 哎呀，打司机了！快点，大家伙身上打的都打小偷去。 好家伙！欺负人，吃我一棍 儿！你敢欺负叔叔，小心我！ 孩子，勾他脚丫子！ 咬你！ 哎，别咬他，他脏。 我也来一些 。 哎，要不你先来？ 不， 先来一些。 啊！一看你们这个年轻人不会揍，这得把脚拐住了，让他小子跑不了。你给我在这儿吧，你！哎，难怪戳他后腰眼儿啊！哎。 哎，我。 哎， 我没打过人，我能试试吗？ 这个轻了重了的，你手里有准啊？ 有准、嗯，我拿皮包扔了行吗？啊， 管你皮包里有没有珍贵的东西呀、 啊？没什么珍贵的东西，就买几个手指啊。 嗨、那能起到什么作用啊？你这不就是解恨吗？哎呀，您往哪儿砸？砸什么棍儿了？ 哎，让我也来两下。 轻点。 好久啊，这。 放您这身体，再把自己伤着。小子，你看着了吗？邪不勤正，怎么样，各位？ 哎，我买一锅，你们用吗？啊？哎，我这有几个桃，你们用不用啊？拿大桃砸行不行？ 我还会再回来的。 说你还想再回来？当！哎呀，晕了，报警了，同志们。 拿锅拍这位得留下，也防卫过当。 我拍的是屁股呀。那个王乐啊，平时啊怕女朋友，看的样子呢是比较内向，不爱言谈。但是人家啊在公交车上可是见义勇为，遇事不慌。同乘这路公交车的南京市民李女士最近啊向别人讲述起这么一个她所见证的感人一幕。她不禁感叹，坐这个公交车多年，抓小偷的见的也多了，但是这么有血性的司机这是第一次见。 好人呐！ 第四路公交的一名司机小伙得知乘客手机被偷，赶紧关好大门就喊：“我知道谁拿的。”比小偷丢下手机， 没想到这一举后招来了小偷团伙的报复。让人欣慰的是，被司机小伙正气感染的乘客此时挺身而出为小伙解围。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霖，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杨小柱他们家呀有个朋友带了一熊孩子，把他们家翻了一个底儿朝天呀，各种的哦限量的模型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都破坏殆尽了。